雪花飞，夜静里没有人，寒风凛冽舞静咆哮，流浪汉孤妻不已，长夜冷孤灯照，默默剩我独行，愁思困倦无穷惆怅，归途上空虚不已。路上寂寞伴着我，踏着步伐缓缓地走，但愿能觅到家园，寻找失去的家，寻找温馨的家，重觅那旧足印，引领我旧方向。回望我以往一切，旧事细像晚霞，家园近似颜重见，又似欢欣不已。寂寞伴着我，踏着步伐缓缓地走，但愿能觅到家园，寻找失去的家，寻找温馨的家，重觅那旧足印，引领我旧方向。回望我以往一切，旧事细像晚霞，家园近似颜重见，繁华梦我愿抛。